基本上好，第二節回來， 好又回來 了。其實馬來西亞基本有四種人，最多是吧，印度人啦，華人啦，馬拉人啦，不是三種， 三種。 咁頭先我哋講，啱啱講完印度人啦，其實印度人，咦，即係你嗰邊係印度教嘅印度人多咯， 係印度教，係 斷估就唔會有其他教啦，其他教就喺，其實印度有三個教派咧，就比較多啦，其實佢拜乜都有嘅，拜老鼠啊，拜蛇都有嘅。就印度教啦，即旁遮普啊，系点解？点解香港咁多？以前有一个叫旁遮普兵团啊，旁遮普嗰啲旁遮普帮就系信奉石刻教噶嘛，个个包头噶嘛。咁你哋嗰边系印度教啦，系咪？咁个其他教就好夸张，即系边个啊？金地信嗰个奇那教啦，即系成日都要赤脚啊，着嗰啲袍嗰啲咧，跟住啲头发唔系剃个掹，真系好大镬，掹光佢。奇那教好刻苦，得几百万个人，但系地位好崇高嘅。咁即系主要分三类人啦。 系啊， 咁嗱呢一节我哋又想讲下咧，你。正常應該馬來西亞就是受香港文化影響，是不 是？這個絕對， 即是華人， 華人社會，是 華人社會是深受這個什麼影響的啦。你是五八，即是你 1958年， 你成長就變咗去咩噶啦？即係70年代，你應該開始 60年、70年 啦。係啦，60佢仲係讀緊書啫，讀緊小學到中學啫。 60年代已經係有噶啦，即係我識聽識。董事已经是有香港黑白影片了， 是的，黑白片的时候这个呢，咁啊阿辉哥开始就学人做飞仔， 是的，那时候我飞仔来的，真的飞仔， 二号想看看， 这个是十几岁我都不记得了， 这个应该是李小龙六几年70年代的相来的， 是那个时候最兴的，黑白长一点的， 是的，你过已经 香港都差不多了， 过了女骑士代因为女骑时代嗰阵时系梳蛋挞嘅， 呢 个时候应该要梳长头发。呢个系咪你系咪受咗阿李小龙影响？ 系啊系啊，嗰个70年代系 系嘛 啊系。嗰个时候我啱啱出嚟做工啊嘛，出嚟我就唔系喺吉隆坡长大嘅， 系 我喺南部长大嘅。咁就嚟到吉隆坡做工咧，嗰时候16岁到啦，嗰时候就受李小龙，真系李小龙嘅一个年代影响嘅。 南部即系边度？ 南部咧即系由佛州差唔多靠近新加坡噶啦，吉隆坡系属于中部咧， 系咯 系。咁我哋再俾张六号相啊， 哇，咁肉酸噶我，哎呀，呢个喇叭裤， 呢个系温拿， 喂，咁嗰阵 都系70年代，呢个都 温拿有冇去过？你有冇去过边啊？未有啊，70年代未到温拿， 有70年代有啦， 你先到温拿嘅。 温拿应该系许冠杰先， 系啊， 应该系 Lotus 温拿应该系去到。 莲花啊，莲花啊， 温拿应该去到70年代中， 差唔多要到76、77咁啦。嗰时候温拿仲去我哋嘅国家体育馆办举办演唱。 New Top Look 系咩噶啦？嗰啲 真唐在后期啦，80年代 嗰啲唔系80年代，都系70年代， 都系即系差唔多。 冇咁出名， 但系佢唔出名啫嘛。 我系叶振棠，我所识呢个叶叶振棠，佢唱嘅歌咧系佢喺 TVB 拍。 哦，咁后期噶啦， 80年代噶啦，嗰啲 佢唱中文歌，唔系唱英文歌嘅。 佢系男音， 男音 个女主音就叫 Elisa Chan， 陈洁玲啊， 嗰啲我唔知 ，Miss Chan Chan 啊 ，Miss Chan Chan， 嗰啲我唔知啦， 系啊， 嗰度嘢叫 New Top Looks， 好似有 Anders Nelson 都有喎， 佢又第二对 啦，唔系啊 ，Anders Nelson 第二对嘅，唔系佢嘅，系啦， 你讲嘅 Anders 咧 ，Anders Chan 陈美玲， 唔系 洁玲啊， 陈洁玲 ，Anders Chan 系。他是打单炮的，后来去了日本发展。 这些我完全没听过。 但是阿辉哥呢，那个年代是喜欢一个歌星的。那我被 你都死了一样的先。 要收容。70年代是 啊。当然不是啦， 要收容再前一点 的。是 啦。为恩尼，我超级偶像啊，这个。 是 恩尼。这个当时的他呢。 啊，你识货啊，恩尼很多人偶像。 是我的超级偶像。那个当时呢，这个是我。 好大对嘢 的。我十几岁，16、17岁我出来工作的宿舍来的。 系佢话 佢仲呢个 poster 咧，我哋叫 poster， 仲未喺未到 佢嗰陣時嫁咗俾傅聖明先。 未，呢個係台灣。 但你知唔知印尼係咩人嚟㗎？ 我知佢係媽媽上海人啊嘛。咁佢爸爸咧係奧地利人。咁佢嘅即係祖母係西葡萄牙定係西班牙？ 唔係。最簡單直接咧，佢係澳門人。 哦，澳門人，澳佢係澳門人嚟㗎。 佢係澳門人嚟嘅。 哇！但係佢嗰陣時真係唔係佢係佢鬼鬼地啊，好身材咧。嗰陣時好多人偶像嚟喎。係 啊， 唔係講笑喎。即係嗰邊都好興印尼嗰啲歌啊， 絕對好興啦。 但你聽 命運，命運嗱，命運係後期噶啦。呢一張相咧係華語嘅，台灣嘅文藝片啊，鄧光榮啊。秦祥林啊，秦汉啊，林青霞啊，好多佢做佢第一首歌应该系云飘飘系嘛，系林青霞嘅， 系 佢、唱嘅，佢嘅师傅刘家昌为佢作嘅， 系 天津火锅呢个美丽， 刘家昌嗰啲歌咧真系 系啊系啊， 催眠一流的嗰啲咩海鸥啊。 海鸥系啊，佢唱歌好多，华语歌好多。 咦，咁你哋嗰阵时几多岁可以揸车啊？ 我哋揸车咧系21岁，21岁。咁而家咧我就唔知道，而家听讲好似系18岁啊。如果系我冇记错嘅话， 咁啊，咦，咁嗱，我又俾三毛想俾翻阿辉哥揸电单车喎。 啊，呢个雅马哈， 哇，呢个好耐啊，呢个 呢个又系十几岁嘅，又系70年代。 呢架系爬鸡嚟嘅， 唔系爬鸡啊。 系啊，你睇个沙板咁高就知啦。 爬鸡即系咩啊？ 爬山车咯， 系啊系啊，越野的，即系越野。 死啦！爬山车呢个系咩型号咧？呢架应该 我唔记得啦，唔记得啦。 呢个呢一架睇下先，呢架爬鸡唔系爬鸡嚟噶嘛？ 系啊，你睇沙板啦， 系啊系系，绝对系 系，系咪？我成日以为 AS3添，但佢油缸系 AS3嚟噶 ，fit 啦 啊，fit到流啊！ 嗱，我哋再俾幅嗰啲车相咧，你又知道啊，辉哥咧，嗰个年代系点啊？五号相啊！嗱，我哋考究咗好耐，呢架系咩车？呢个应该系 Fiat 系咪？ 我唔记得啦。 我估系 Fiat 咯， 系咯。因为 Fiat 即系 如果从个款嘅外形嚟睇咧，就有两款车比较机会率高， 系啦 ，Fiat 或者 Lancia 系啦。但咁我哋再俾多幅，大家一定知呢幅系咩？呢架咩车？九号相唔该。 哇，经典！ 嗱，呢架就真系经典啦， 而家仲行紧啊， 系啊， 有啊，系嘛，而家仲行紧啊，有噶有噶。 但系呢只车咧，如果你抛个沙板咧，装埋 spoiler， 好靓仔喎。当年 Ben Ben 有两架落去澳门参加葡国杯喎，啊，唔系新手葡国杯系。有试过有两架呢啲咁嘅曲把，但系就系呢架唔系大 S 喎，呢个曲把 mini 曲把嚟嘅啫。 哇，好多回忆啊， 系嘛？ 睇下，谂下， 系嘛？好，咁我哋翻嚟先。 往事冲上心头 啊！点啊？喂，你嗰阵时大个仔啊？喂，嗱，咁嗰阵时你实会咩噶？识女仔噶？ 啊，实会啦。 咁嗰阵 十几岁啦。 咁你哋华人咧有冇有屋企有冇话嗱？你唔准识马拉个女仔啊？咁样噶会唔会噶？即系会 冇， 即系如果你娶个马拉嘅新抱翻嚟，佢哋会唔会唔高兴？ 啊，当时嘅，如果系60年代、70年代会噶。 即系会，即系唔高兴嘅。 佢哋会劝告啊，即系你唔好去识咁嘅你只可以 即系大家系华人通婚， 华人同华人之间通婚系啦。 我而家咧就冇啦。一二七五谷八，冇错， 系嘛？ 有个网友答咗，马级啊，一二七五嘅谷把仔， 犀利啊！ 喂，即系唔系谷把大 S 嚟噶嘛？哇，犀利哇！ 一二七五系马级必打噶， 马级必打 快噶只嘢。 不過我 係 覺得你哋講嘅英文咧，同我哋馬來西亞佬講嘅英文咧，真係口音真係唔同嘅。 係啊， 你哋比較 international， 你哋比較偏向嗰啲國際平台嘅。 咁啊，唔係，我哋香港講嘅英語係比較近嗰個英國嗰個 accent 啊，即係嗰啲唔係其實香港嗰啲我哋。近英国但偏少少美国音咯， 唔系马来西亚、新加坡讲英文嘅口音系奇特啲嘅， 唔系啊，可能系佢哋嘅话 摩多啊，即系车就摩多其实就 motor 啊嘛，摩多 唔系佢哋讲嘅，譬如 money 嘅 money 咁 ，money 即系佢哋音比较低啲嘅，比较低啲嘅， 我哋 money 啊， 你哋讲 singer， 我哋讲 sing 啊。 系咯、 啊，我哋比较偏向 个 exit 唔同啫，即系譬如我哋偏向，但如果我哋又冇嗰啲，又冇啊，又冇好似即系好似英国啲贵族嗰啲口音嗰啲又攞命啦、 啊，嗰啲 SRT 啊都 listen 话咩 trust 系好要嗰啲，有嗰啲尾音都要读埋出嚟噶。 嗰、嗯、啲重要咧，好錯啊！我哋香港人講嘅 yes， 錯 即係咩意思啊 ？Yes indeed， 嗰啲 錯即係、哦、 即係特登去 刻意 美化， 係啊，美化刻意去 刻意美化， 係 啊，刻意 咁樣解釋啦，應該咁樣解釋啦。 咁、喂，咁我哋咧係開 party 嘅、 有位開 party 嘅，你哋嗰日係咪咁嘅都係？ 我哋嗰度經常都係一年啦，哇，都計唔起啦。聖誕節一定有啦，啊，嗰啲人生日都有啦，同埋我哋過中秋節啊，過嗰啲咩節日啦，我哋都會去。即係我哋咪睇嗰啲相咯，我彈吉他，嗰、那個係喺海邊，喺西海岸海邊個地方叫波德森，聽過 嗎？ 波德森， 你坐喺架車上高係彈吉他。 不過嗱，講真，其實我都覺得馬來西亞人係會純啲嘅，華人係會純啲。 但喂，咁你哋嗰陣時係咪都係 説起佢會我哋會純啲嘅？ 我反而覺得香港人會固惑啲， 唔係， 即係可能言語上 薄啲 啊！我哋會比較，因為你哋起碼點都好，你哋都係國際都大都市啦嘛。你哋見嘅人，你哋所做嘅嘢都要比較 update 啲啦嚇，比較高尚啲。我哋咧就因為我哋睇啦，吉隆坡就會比較接近你香港嘅嗰啲生活啦。咁、我哋喺鄉下就爭啲嘅，個人情味會比較濃啲嘅。 人情味會濃 啲，即係等於以前嘅新界。新界人都純啲噶啦，離島人都純啲噶啦，係我哋。 唔係啊，係唔識都好容易會傾到偈嘅，但係依家喺香港唔係噶嘛，即係大家個防備心都會好大， 隔膜啊， 係個隔膜 會。我哋嗰度個防備心都唔會、都唔會有咁點防備心嘅，我哋不過都有，唔係講冇，係屬於城市嘅範圍內。 嗯 啊，因為城市太過多啦，太過多，而家甚至有印尼人啊，有好多嗰啲緬甸人啊、泰國人啊，好多人都入嚟馬來西亞做嘢啦嘛。 即是等於你哋食沙爹， 食沙爹係 佢睇你支籤計數嗰陣。如果係香港人抌鬼咗你啲籤，食十支咪計四，佢咪留翻四支喺度，抌咗六支你咪死啦！如果計籤就係咪啊？佢哋可以，佢即係佢唔係佢唔係蠢，即係佢冇諗過你呃佢咯。即係佢冇諗過你會呃佢啊！ 嗯。 因为大家我同你，大家都系 讲到食沙爹，你就话我唔系蠢，其实我蛊惑啊！我咁细个，我嗰时候住喺乡村噶啦，咁佢哋有卖沙爹，就系嗰啲人，你正话都讲一支一支 一支先计噶嘛， 我食咗一支啦 ，OK， 跟住咧。我食第二支啦，佢、第二支我只俾第一支嘅钱，咁、到最尾咧我都赚翻一支。个个咁细个都咁孤寒，何来？不过点都好咧，呢个系 华人系好怪嘅，知唔知？ 你所讲 嘅 汉人系嘛？ 系啊，华人即系汉人啦，系怪啲嘅。 咁、你开 party 识女仔啊？咁嗰阵时啲女仔有冇开唔开放嘅咧？ 嗰时候女仔都唔会点好开放，佢哋要比较保守啲嘅， 系 啊。通常咧系通过人介绍啦， 系咁介绍， 有噶，我哋嗰时候有噶，都系有通过介绍，咁通常都系男主动。 嗯 啊，女咧如果系好怕丑咧，咁我哋男嘅咧就要叫嗰啲朋友介绍啊，赞美几句啊咁啦。 哦，咁你唔系喎，你开 party 大家一齐跳舞揽到实噶咯喎。 咁样冇啊， 重要 冇噶，冇揽到实噶，我哋分开。 冇咁快噶， 冇嘅，我哋嗰年代冇嘅。 咁你唔系话， 唔好话你个年代啊。 你跳， 我廿几岁嗰阵时都冇咁 快。唔系咁你跳舞， 但香港系会快啲。 你有跳舞噶嘛？ 有跳舞都系分开噶。 你唔系净系快噶嘛？ 我记得我哋以前跳嘅系跳。阿哥哥， 吓嗰啲 阿哥哥，萧芳芳，萧芳芳个年代，阿哥哥系咁跳，系分开，都有一个距离嘅，一个一定唔可以太接近嘅。 阿哥哥系迟个 tricks 噶，扭腰舞先噶， 系。不过 猫王就系扭腰舞嘛，跟住之后就系阿哥哥嘛，跟住就到 show 嘛，灵魂舞嘛，灵魂舞就乱 Q 咁跳 嘅，识好多。 我哋以前跳舞勾到女仔，譬如我整亲只脚，我跳舞叻嘅点样？跟住唔系啊，咁你快歌完梗有慢歌啊？跳 歌 step 嗰啲四步，嗱你跳嗱，你嗰啲人跳阿哥哥系快噶嘛？一人企一边噶嘛？ 咁你有慢噶？ 亂咁揈咯，亂咁揈咯。 咁你有慢噶嘛？ 慢嘅四肢又少 啊，嗰啲 其實唔識跳舞快慢都亂咁揈噶啦。 嗱，阿哥哥啦，咩波波啊，咩誒摸摸擦擦啦，我哋嗰時候叫摸摸擦擦啊，擦擦呢叫擦擦，但係我哋叫摸摸擦擦，我哋馬來西亞嘅人以前叫摸摸擦擦 啫，冇摸摸， 冇摸嘅，係咁講，係咁講啫。 擦擦一定要聽住個鼓聲噶嘛。 啊，係啦， 你要轉步噶嘛，係咯，跟住就咁你冇跳慢舞嘅咩？4步啊 ，four step 啊， 嗰啲咧睇地方咯，唔係講舞，好似嗰啲走廊啊，嗰啲比較高級啲嘅地方都有嘅。 唔係啊 ，party 都有噶嘛。 我哋 party 我嗰年我嗰年代冇啦，我哋嗰年代冇。 即係好似捉象棋咁坐河漢界 啊，坐漢係坐 坐河漢界， 坐漢咩界？ 坐河漢界咁。 坐河漢界啊，坐河漢界 啱啦。咁介住個舞。 係啦，就算慢嘅都係咁嘅啫。明嘅啫，最多系拖下手仔嘅啫。 哇，咁啊真系好保守喎，大佬， 真系好保守。 跳牛仔舞可以成日拖住你嘅手咯。 牛仔舞啊，不过老实讲，我嘅人咧就比较内向啲嘅。咁你讲咁多啲咁样，我真系都忘记晒，都唔系几记得。 即系唔好意思，我哋系比较快嗰啲咧。 唔系牛仔舞，你系要两个夹到你先跳到噶嘛？ 吓， 牛仔舞要 你带佢啊嘛。 唔系个个天才一带就带得到嘅， 系啊，你带 跳舞都要讲下， 要有啲天分嘅。 咁啊系， 好少话即系你话 rap 开跳开嘅，咁佢咪容易跟到你咯。 就好似唱歌咁啦，有啲会走音噶嘛，你唔怪得佢，佢都唔系刻意走音嘅。 咁有冇啲咩？咁啊有冇啲咩潮语噶？譬如去游车好啊，食风啦嗰啲又唔同叫法噶嘛， 佢哋叫聊 啊。啱，我哋叫聊噶，去聊咯。有咩潮语啊？我要谂一谂、哦，潮语系有，就唔系家阵嘅潮语，家阵嘅潮语都系类似嚟香港而家网络世界都一样嘅啦。 即系嗰啲 嗰个年代啊， 沟女啊，嗰啲叫系嗰个年代噶嘛，有冇呢啲噶？ 沟女就好耐噶啦，呢、 這个唔系就佢嗰 间，但系佢哋啊应该会慢啲，因为 我哋嗰个年代冇话沟女嘅，冇嘅。追女仔系咁就好保守嘅，追女仔 系啊，即系其实佢哋马拉系单纯啲嘅啲人， 而家真系单 纯系啦， 系单纯啲。 喂，嗰阵时廿几岁去马来西亚玩， 我理 如果唔系俾人激婚，即系逼婚啊，我唔会翻嚟做翻香港人啦，几好玩啊马来西亚！ 哇，马来西亚点好玩先？ 好好玩，食嘢又好， 食嘢平咯。 我话俾你听，依家你喺香港食嘅嘢咧。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呢、是保存得最好的。 嗯， 你即是那些古法整法啦，淨係食嚿燒肉都唔同啦，你仲喺街边档、你依家就算係燒腊堡、你都食唔到燒肠。但系马来西亚有燒肉肠嘅。 哦，你唔係嗰啲叫咩，你唔係食凉嘢呀嘛。 凉嘢唔係呀，又另外一样嘢嚟㗎。凉嘢係马拉女人嫁咗去中国人屋企，咁就所 mix 出嚟嘅菜式就叫做凉嘢。 系咯，哇，佢好鬼多，好兴用咸虾噶喎。 哦，你话凉嘢，我仲谂住系好凉风阵阵嗰个 嘢。 系哦， 安娘， 我哋叫安娘，我哋喺马来西亚冇话凉嘢，我哋叫 安娘，即系要求我哋译翻过嚟啫。 系啦， 凉嘢菜， 凉嘢系要就大陆市场同埋呢个台湾市场。 嗯，凉嘢。 香港都是可以讲论压的，不过就要知就不多，知的人就不多。 我话反而唔系，我谂咧，即系离乡别井的华人咧，就会更加思念个国家啦。 啊，会噶会噶。 然后佢会保存嗰啲嘢啦。咁你节日都系佢哋嗰边气氛好啲噶。 我哋节日几乎一年啊，计农历嘅你哋讲旧历系嘛？农历啱唔啱？系啊，农历咧， 两样都得嘅。 啊，农历咧，我哋跟农历即系农历咋。几乎每一个月有时两次，或者两个月一次，咁噶。 嗱，你有冇发觉？你有冇发觉辉哥咧？佢讲嘅广东话虽然唔正个音，但系佢系会经常用鼻音嘅。而家香港人 鼻音啊嘛， 用个鼻发音啊， 系啊系啊， 即系你我嗰啲咧， 你我 系已经冇咗鼻音。 咁你简单嚟讲，即系多懒音啊！而家 系而家系啲人好懒。 系嗰日我喺嗰个班机上。今次我是坐不讲这个哪个的班机全部服务员都是香港人来的后生仔女的哦你要不要牛奶啊什么叫做牛奶呢我想住牛啊牛啊嘛，其实系牛奶字啱， 又系冇鼻音啊， 系咯，我话小姐点解你会讲哦嘅哦系咩啊？广东话好似冇哦， 咁佢讲我都好啲啊，佢唔系咁我啊。 哦，其实是我 是的，我你的嘛，有个鼻音的嘛， 嗯， 反而他们会刻意用回有回鼻音呢。 不是啊，你看香港电视梁振英条狗贼他都是讲我的字的， 不要讲我 的，这懒音很犀利啊，他们。 几时开始这样的香港的懒音？ 好耐了，如果想纠正亦都好耐了。 不是纠正不到。以前我们，我们小时候读书呢，你要朗读的嘛，要读那课书出来，先生有时叫你起身读的嘛，现在都不读的。不兴的。唔兴读书嘅，真系要读课书出嚟啊，系唔兴嘅。 讲到呢样嘢咧，广东 我好耐冇读。 广东话咧，我哋嗰度通常系用广府话嘅，就唔系广东话嘅。不过而家咧就诶，咪跟到你哋香港嘅剧集或者 TVB 嘅剧集啊，就讲到 咁啊，真系死啊！我一讲到呢度咧，真系又 20分钟，咁啊，留翻下一节啦，又 去讲讲先。